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是今后三年脱贫攻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国防部新闻局20号发布消息，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至9月中旬赴俄罗斯参加俄军东方2018战略演习。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8亿，达到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7.88亿，其中月收入在3001到5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最高。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办法提到具有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8类情形的经营主体或从业人员被列入体育市场黑名单。2018雅加达亚运会20号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再获8枚金牌、7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奖牌榜上以15金、12银、9铜，总数36枚奖牌位列第一。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20号发布消息，我国野外大熊猫濒危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圈养种群遗传性不断上升，大熊猫科研及野化放归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21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降价50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一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其实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经不住张信哲轻声的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 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若被放逐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再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在北京境内的通州至大兴段于20号正式通车，意味着国家高速公路网在京津冀三地的高速断头路已全部打通。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签署共建健康科学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努力建成国际一流的前瞻性科研平台。作为市教委直属的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北京学校在通州区鹿城镇开工，计划明年9月小学部1年级招生，到明年年底中学部建成。2018年香港青年文化实践活动台湾学子暑期文化实习月先后在京闭幕，来自北京、香港、台湾三地的40余名实习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京味文化。丰台有4个公租房项目开始配租，最低每平米每月29元。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召开座谈会，多家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参加，共同承诺落实三不得要求，并承诺不涨租金，且拿出手中共计超过12万套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我知道很多爱听969的朋友其实是因为爱听经典的音乐，除了音乐中，生活中还有很多好听的让人难以忘记的声音。有研究说，人每天能听到的声音起码有300种，而真正被你听到被你记住的却很少。有些声音听过一次你有可能就忘不掉了，比如说理发的时候剪刀在耳边的咔嚓声，夜晚的雨声，火锅咕嘟的冒泡声，再比如此刻锅灶的蝉鸣声。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你会觉得幸福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他说他有那几年分分合合曲曲折折，和他厌倦了山盟誓言，那苦恋没有缘，不如放开那些执念，全当不曾遇见，被旧人生来敷衍。此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不知关心多一点，那追着公车的少年，如今西装笔挺体面，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人间笑得多欢颜，平静着内心波澜，不说再见是最好的，想念让日子匆忙平淡，眨眼间好几年，忘了几年算是一把完全，醒来谁在身边，那张脸陌生一如从前，从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不知关心多一点，那追着公车的少年，如今西装笔挺体面，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人前笑得多欢颜，苦涩的只关心多一点，那追着公车的少年，如今西装笔挺体面，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人前笑得多欢颜，承认了宿命就输给时间，每个人心 喜欢。

想去逛街，我要自己给美。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苦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近两年，新能源汽车开始大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双积分政策、国家补贴政策的出台，导致了不少传统车企都开始转向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对于消费者来说，限行限购政策都为新能源车型开了绿灯，似乎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妥，就算是把污染集中处置的说法，其实也说得过去，谁也不想一出门就浸泡在尾气的味道之中。不过就目前我们对市场的观察，似乎事与愿违，就算抛开情怀、驾驶乐趣这些少数人追求的车辆属性，依然有大部分人不能够接受新能源的存在。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人逐渐改变了想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新能源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便。能源种类单一，新能源本身是指非常规的能源，常见的有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核能等等。严格的说，电能虽然可以再生，但并不属于新能源范围之内。就算以汽车的角度来讲，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时间也都在19世纪，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对于纯电车的称呼是 EV， 并不含 New 这个字眼。纵观新能源市场，我们主推的新能源车几乎都使用了电池加电机的形式进行驱动，氢燃料电池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而电能本身则多来源于火力发电机组，即便是集中发电供电，这其中的能量损耗也拉低了它与燃油车效率的差距。还有续航里程的焦虑，电池技术一直是目前纯电车在攻克的难题，就像汽油车的油箱一样，直接关乎着续航里程的问题。不过目前厂家宣称的续航里程多数会由 NEDC 工况的测试结果，更甚者还用等速60公里的续航说事儿。就拿我国目前使用的测评标准来看，一款续航351公里的车型，在十分温柔的驾驶节奏之下，也只能达到290公里左右的续航里程。此外，这个续航数值还会受到天气的影响，目前市面上的乘用车基本都采用了3元锂电池，这类电池对于工作温度是十分挑剔的。由于大部分车型对于电池的加热与冷却效果有限，导致了不同的天气情况依然会对续航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了，随着传统能源的逐渐枯竭，国外的世界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关于电池甚至真正的新能源研发的脚步不曾停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消费者不再需要依靠政策选择车型。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创新工厂创始人兼 CEO 李开复， 数据肯定是越多越好。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们识别领域就是说 ，there's no data like more data， 最好的数据就是最多的数据。当然，数据仅仅是数据，没有标注也是不行。那什么标注是最好的？其实最好的标注还是在真实应用场景里面得到的一环的回馈的标注，而不是一个人工的标注。但是你如果还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闭环，没有应用，那你只有靠人工标注。 竹市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实际上我们已经跟进了。美联储这个最近一次这个加息，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提高了 SIF 的这个利率水平。那么减税呢，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而我想呢，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那么我们有些改革里面的幅度可能要更大一些。那么在减税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大。2018年我觉得会是一个开局。 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使无数的人待在这个公务员机制中间，根本就不愿意动。为什么？因为公务员不用交社会保险基金，现在已经开始交了一点了，但是他们在退休以后可以享受几乎不被减免的跟工资差不多的社保待遇。而作为民办企业的所有的人，你退休以后能拿到社保待遇，是你交纳社保基金的可能是一小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系或者是福利体系，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平安好医生董事长王涛表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150%，开拓东南亚市场是孙正义促成。根据平安好医生发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平安好医生在客户运营与积累流量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在报告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达11.23亿元，同比增长150.3%，变现能力增强。其中，家庭医生业务收入1.86亿元，同比增长91.4%。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好医生净亏损缺口缩小2.6%至4.44亿元。富达国际联合蚂蚁财富在中国做了一个样本容量近30,000人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年轻一代35岁以下希望过上舒适的养老生活，在不考虑投资的基础上，至少需要163万元储蓄基金。诚实表示，新兴市场经济受到挑战，原因一是经济内生动力较弱，显著依赖于外部融资；二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前期偏鸽派，目前通胀水平已超过10%；三是国内银行坏账率较高，且经常项目长期赤字，对其违约的担忧始终存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就像一睁眼又一转眼，来去你和我之间是无所谓又最飘忽的感觉。我只要一个吻或一双眼，就看透了你一切，是最浓烈最清晰渴望。

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我有个朋友一直秉承人脉就是钱脉的观念，他会很用心去寻找各路所谓的大咖，然后想尽办法要到微信号。微信的好友里边有近5000人，可是几乎每周他都能找出一大批拉黑他的名单。认识很多人的确会是一笔资源，但是如果你缺乏个人魅力，没有和他们身处同一个圈子，没有互换的资源，很难让微信好友变成人脉再变成钱脉。换句话说，你不优秀认识谁都没有用，所以倒不如把时间用在丰富自己身上，这才是正事儿。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丰富自己比依附他人更有力量。种下梧桐，自有凤凰来栖。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当你变好了，你的世界也会跟着好起来。当你有自己的底气和骄傲，你就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爱情，想要的人脉。一个人只有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将自己做到极致，他才能活得更好。换句话说，你是不可能讨好所有人的喜欢。既然如此，那就做最好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从而去吸引更多和你同频道的人向你靠拢。